被时间吵醒，还有一半就能看到你身影。窗外的风景差一点就完美至极，多希望那是你，是我们将结为连理的婚礼。可时间总是无情，梦一醒就化为泡影。我曾是你的另一双眼睛，曾为你看清自己的感情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总对镜伤情。你曾是我的每一个甜蜜，曾为我温暖受伤的心灵。每句默默含情，我将给谁时间吵醒，还有一半就能看到你身影。窗外的风景差一点就完美至极，多希望那是你，是我们将结为连理的婚礼。时间总是无情，梦一醒就化为泡影。我曾是你的另一双眼睛，曾为你看清自己的感情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总对镜伤情。你曾是我的每一个甜蜜，曾为我温暖受伤的心灵。每句默默含情，我将给谁